以是世端而说计言，现在未来天日中，吾今殷勤付足语，以大神通方便道，勿令堕在诸恶趣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属于偈颂，在长王文中已经咧就讲咗好多，话系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生起一念信心，或者咧系自诚心，咁啊恭敬顶礼地藏菩萨，或是咧系供养地藏菩萨。或是呢有这个多闻性或者独众性啊，而受持独众此地藏的大孝之经，那么就蒙地藏菩萨的大慈悲大愿力故，那么加给这个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，那么现身就无诸灾障啊，那么日后咧就不堕于恶道，而生到呢个人天，或者咧得出世解脱。咁啊，现在此一段咧继续咧，咁啊亦都系重复再次咧说明，咁啊地藏菩萨嘅功德为以时世尊。咁啊，当上边长行文已经是说完了，咁啊，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世出世间之最尊的，所以名为世尊。佢当时咧就用七个字一句，共成咧系有四句啊，成为一首偈，就再次咧解释我哋对地藏菩萨尊敬个好处。就以共佛的慈悲咁啊，护足地藏菩萨在未来无量无边劫之内啊，咁啊发呢个大愿，化度佢苦恼众生。佢话现在未来，现在就系当时发愿，咁啊佢哋现在未来咧就系由当时发的，而直至今日。乃至日后好远好远的结束，就叫做未来。天就是天上的人，人就是我们人间的人，众就是其他的众生，包括天龙八部或者腐化的鬼神。他说吾今殷勤的付足语，实话我现今呢都好殷勤恳切地就付足一个责任给你地藏菩萨。我问这个责任做什么事呢？我说以大神通方便道啊，不管现在的众生以及未来的众生，包括天龙八部鬼神，假如他们业障深重，那么将要堕于这个恶道，或者如上文所讲啊，他已经呢一步一步地到到这个地狱之门，总之他就未曾进入去啊，那你地藏菩萨呢就应该以这个大慈悲，以这个大神通，用种种的方便权巧善言慧语啊，来到劝此等将要堕于地狱的众生啊，要快啲咧系回头，应该要称扬地藏菩萨，或是重视地藏经，乃至其他一切嘅大乘经典，或者念观音菩萨，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。咁啊，总之在呢个佛法之中，曾经种过一点嘅善根，发过一点嘅道心。你都不要令他堕于这个恶道啊，他说勿令堕在诸恶趣，即是说以你地藏菩萨的大慈悲， 去化过佢哋，使佢哋咧从呢个地狱之门，咁啊引佢哋出嚟呢个恶道，或者佢已经趋向呢个地狱之门，已经到达呢个地狱嘅门口啦。你就用你嘅慈悲化度佢，咁啊引导佢回头，唔好趋向呢个地狱之门。第二时，地藏菩萨摩诃萨就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咁啊佛说完呢首偈之后，咁啊地藏菩萨摩诃萨即系大菩萨，互跪。就是印度呢一種跪低的形式，胡即是胡人，即是印度人。咁印度人個跪拜的儀式呢，佢就五體投地的，好似成個人趴響樹咁嘅。咁然後呢個頭呢就接觸到佛嗰只腳，咁佛呢就彎腰，咁圍佢摩頂嘅，咁就靈魂叫做胡跪。合掌就是两个手合起八骨言，然后同佛讲，他说世尊，就为见世尊就不以为累，地藏菩萨讲过，世尊，你所付出于我，包括现在未来所有一切的天龙八部鬼神以及一切的罪业众生，若是他要堕于恶道，你要我以种种的慈悲神通方便善巧来化度他的，我一定是做得到的，这个是我的心愿。所以你世尊不需要为此事忧虑。他说未来世中，即是在这个末法的时期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即是有一类去发这个信心，生起这个善心的男子或者女子，去于这个佛法之中，包括念地藏菩萨诵地藏经，或者念观音菩萨诵普门品，或者念阿弥陀佛念弥陀经，或者是布施结缘，或者是修补塔寺，或者是布施这个贫穷者，对于这个疾病者施予医药，凡是于这个佛法之中生起这个一念的恭敬心而去实行，咁我亦八千方便得道脱世人啊。地藏菩萨讲，佢话我对此一类于佛法中所有一切的法门，他有一念恭敬心去学习，生信心而行持的，此一类人我必要用百种千种咁多唔同的善巧方便来度脱他，亦即是话呢，应何身得道者，咁就即现何身的以为说法，咁叫做道脱世人。于生死中就速得解脱啊！咁啊，在呢个生死之中免咗佢个轮回，咁啊，从此以后咧得到出世嘅解脱。就何况闻诸善事，念念修行，自然于无上道啊，就永不退转。咁啊，何况此一个人，他闻到于佛法中一念的恭敬心啊，都尚且得到地藏菩萨的法千方便来度脱他，于生死中速得解脱，何况啊此一类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于佛法中所种一念的善根，而且他仲从此啊念念生起这个道心，而发了去修行，所谓脚踏实地去念地藏菩萨，或者诵此的大孝之经，咁就自自然然如是因就感到地藏菩萨 咁啊為佢説法。咁由文化啦，咁啊從此咧就發起呢個無上菩提之心，直至到成無上菩提道啊。於其中間啊，冇一念咧退轉啊，佢話永不退轉，此就是呢個善男子、善女人。佢呢個善根力故，亦是地藏菩薩嘅慈悲心願所加被之故，得以成就此個無上道，永不退轉。不知是與時，會中就有一菩薩名虛空藏啊，白佛世尊。咁啊，當時地藏菩薩咁啊，講完上文嗰一番説話之後，咁啊，撞呢個鋪離天宮，似一個法會啊。其中咧有一尊菩薩，佢個名叫做虛空藏菩薩。咁啊，虛空係無形，但係能含一切化啦。我哋不管有情嘅人類或者畜類。以个无情无知觉的所谓山河大地啊，楼房屋宇都是依止这个虚空呢而建立。那就譬如此一尊菩萨，他自己证到这个清净法身的理体，此个法身理体空无形相，所谓一法不立，如同虚空。但佢能重體起肉，以呢個無緣平等嘅大慈悲，化度末世嗰啲苦惱眾生啊，為我哋呢個末世個苦惱眾生咧，之所依止、之所親近，就好似世間上包括有知覺嘅人畜啊，以個冇知覺嘅山河大地、樓房屋宇。都是依止这个虚空而住一样，所以此一尊菩萨呢就名为他的虚空藏，包括自行，亦都包括化他、自他两离。那白佛言他就跟佛说，他说世尊，从我自知脱离，就是我虚空藏从开始至到这个脱离天以来，就聞於原來讚歎地藏菩薩威神勢力不可思議啊！好話我聞到咧，你佛啊讚歎地藏菩薩嗰種嘅威神，嗰種嘅勢力就厲害。同埋地藏菩薩本來遍身於盡空法界所有國土化度眾生。咁啊，此個分身無量嘅地藏菩薩，在一時之間都來集於呢個鋪離天宮，咁呢種就係菩薩嘅威神，亦係菩薩嘅勢力啊！咁啊，若是話有人念地藏菩薩名，或是做地藏經，咁啊，即使佢做呢個五無界嘅地獄之苦。都得以菩薩的慈悲加氣，令他免於墮落之苦而得生這個人天。那麼這些亦都是菩薩的威德啊，亦都是菩薩的神力，是不可思議。這種的菩薩心願威神勢力，不是我們口可能議論得到啊，亦不是我們凡夫俗子的心量呢所能察覺得到，那你叫做不可思議。那未來世中，他若有善男子的善女人，乃及一切天龍的文史經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禮形象，得幾種的福利呢？咁啊，虛空藏菩薩講啊，佢話在未來呢個末世之中，即係現在呢個五族惡世，直至到日後， 咁啊，若是话有一类嘅善心嘅男子、善心嘅女子，唔知啊，佢归十宝，对佛法咧有一点嘅信心，咁啊称为善啦。佢话乃及一切天龙，就包括呢个八道鬼众在内。咁文史经典，咁啊佢有善根，佢有缘，咁啊得文史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。一及地藏嚟知，咁啊亦有善根，福德因缘，咁啊闻此地藏菩萨嘅名号，就话瞻礼形象啊，咁啊或者咧，佢在听闻地藏菩萨嘅名字之后，佢就瞻仰地藏菩萨嘅形象，咁啊佢随即咧就顶礼地藏菩萨嘅法相。咁啊，原則啊，得到幾種嘅福利咧，即係得到乜嘢嘅好處咧？因為世界上嘅人，佢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好處咧，佢先至做嘅。咁啊，若是冇好處咧，就肯定冇人做嘅。咁啊，現在我哋信佛，我哋歸依佛，咁啊，原則我哋念經。包括一切的大乘经典，或者一切任何一尊的大菩萨，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地藏经所赞叹的地藏菩萨。那么我们得到什么的好处呢？我为现世尊，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的量无设施，那么我就希望佛呢为现在的众生，以及未来的众生，包括这个天龙八部，以及将要因造恶业而堕于这个恶道，此一类众生量而说之，因为若是广而说之，菩萨的功德是难以尽述，所以请佛大大开开咁啊，講其扼要啊，所以話略而説之，一共係有好多種嘅福利。個佛告虛空藏菩薩，咁啊，虛空藏菩薩有所請問，所以佛咧就亦都咧答覆虛空藏菩薩啊，佢話你諦聽，諦聽啊，即係你啊，唔好咧疏忽。你要諦實而聽，你要諦實而聽，即是等於話你想知道啊，咁啊，重此地藏經，我或是咧瞻仰頂禮地藏菩薩個法相，然則有啲乜嘢個好處咧？咁啊，我為你説出之時，你哋要好好地而聽啊。其實咧，虚空藏菩萨咧，可以讲咧就唔使听。佢既然系大菩萨，难道佢唔知道咁啊？恭敬菩萨嗰种嘅功德嘛？佢只不过为我哋嗰啲末世嘅苦恼众生而问佛，因为末世嗰啲众生苦恼唔信佛，唔知得因果嘅报应，唔知得做咗呢个罪业。而堕于呢个恶道所讲嘅痛苦，所以虚空藏菩萨咧就大慈大悲啊，为我哋嗰啲苦恼唔懂得因果，唔知得做呢个重罪业而堕于恶道嗰种嘅苦报啊，所以请问佛，咁啊指导佛咧说出啊，重此地藏经。念地藏菩萨的名号，得到很多的好处，从此就发生念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名，就不做这个罪业，就免了日后堕于这个恶趣的苦果。我说低听，要低听，即是叫我们的众生要好好地听，不要疏忽，要好好地听，要注意注意， 他說吳剛就為以分別設之，佛說我呢就是現今應當呢是為你虛空藏菩薩詳細分別你的設出呢，念地藏經念地藏菩薩名呢有些什麼的福利好處，那麼亦即是呢佛是為我們的眾生而說，使我們知得呢念地藏菩薩名眾地藏經有幾多個功德，從此就發生。咁啊，若未來世就有善男子，或是呢係善女人，即係話若果呢個未來世界之中，咁啊有一輪嘅善男子，或者就係善女人。他說見地藏形象，那麼見到地藏菩薩的法相啊，及聞的此經，以及呢是聽聞此一本的地藏菩薩本願經，那麼乃至讀誦，那麼我們呢見到地藏菩薩的形象，咁啊瞻禮啦，即係頂禮啦。若是我哋聞此個地藏經咧，就要讀誦啦。咁啊對住部經嚟到一句一句咁啊讀，咁啊佢就讀啦。若是我哋連經都唔使睇啊，可以過背。咁啊呢個人咧有呢個多聞經啊，能過背，咁就叫做誦。就是以香花、以飲食、以衣服、以珍寶嚟到供養布施地藏菩薩，讚歎瞻禮。咁啊，香就係有呢個香氣嘅，你因中以香供佛，咁你果上咧就係、是、感到啊，咁啊全身有呢個香氣啊。等於話咧，唔會有呢個寒垢之氣。咁啊，花咧係最清潔嘅，亦都最美麗嘅，係人見都人喜歡嘅。若是我哋以花嚟到供佛啦，咁啊，日後得到咧上好圓滿啊，咁啊，人人見到你咧都好似好有緣。都生起一種敬仰心，咁啊飲食就係平時嘅飲食啦，咁啊總之豆腐啊、青菜啊，或者係香菇啦，咁啊盡你嘅能力咧去做，不過總之你要洗得乾乾淨淨啦，要做得咧好好嘅味道，等於話咧要你自己咧食得咧有味啊，咁然後先至嚟供養菩薩。千萬就唔好隨隨便便啦，咁啊六兩條菜，乜嘢味道都冇嘅，或者有啲專門啊貪好睇，但係全無味道啊，咁就變成自己食咧都覺得啦冇味道啊，你又點樣可以用嚟供養菩薩咧？所以你用飲食供養佛、供養菩薩之時，所謂三德六味啊，你都要做得啊乾淨。以奉呢是合乎呢个口味，作为衣服或者种种其他的珍宝啊，例如有好多人发心，咁啊佢用嗰啲玉或者用金链，咁啊挂响观音菩萨个颈处，或者挂响地藏菩萨个颈处，或者用一粒珍珠放在菩萨个手上。咁呢啲都係以呢個珍寶啊嚟到供養菩薩、供養地藏經。佢話布施以奉咧係供養菩薩，讚歎就係讚歎菩薩嘅功德神力係不可思議。不瞻禮咧，瞻就係瞻仰啊，禮咧就係禮拜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一定咧先要瞻仰。菩薩的慈容啊，而啟發自己的慈心， 我哋禮就係禮拜啊，等於我哋拜佛為咩嘢事？唔係話淨係求下福報咁簡單，而係我哋要學菩薩嘅慈悲，藉著菩薩嘅慈容嚟啟發自己嘅慈心。而我哋了解菩薩種種嘅功德啊，做我哋嘅榜樣。我哋要學菩薩咧種種嘅行門，要學菩薩種種嘅慈悲，學菩薩種種嘅心量啊！咁啊，如是瞻仰禮拜菩薩咧，先至係知性。以傍咧很似佢就得啊二十八種利益，咁啊一傍咧係有二十八種利益，此就係別名啊所得。有二十八種的好處，一者咁啊，二十八種嘅第一種就天龍護念啊，所以我哋在呢個佛門之中，乃至到從前中國所有名山大刹啊，佢每一個地方做呢個隆重嘅法事，咁啊或者拜大悲刹，或者咧拜梁王刹。或者咧係打水落，或者咧萬人圓，咁啊不管咧嘅時間嘅長短啊，咁你嗰次開壇啊，嗰啲龍天就到嗰處湧過啦，佢就扶持呢個道場啊，咁啊由始到終咧，所有嘅法事都係如如法法。咁啊，若是我屋企即係一般普通嘅善男子善女啊，咁啊，佢能夠以呢個清淨嘅信心，咁啊，重持地藏經或者念地藏菩薩嘅聖號啊，咁啊，嗰個地方啊最吉祥，嗰個地方咧係最長壽，所以嗰啲天龍八部。嗰啲护法先生就来到佢嗰个地方咧，就扶持佢，加庇佢啊，令佢家宅平安，就灾障不增。咁啊，佢就天禄护念。咁啊，二者就善果日增啊。我哋念地藏菩萨嚟，诵地藏经啊，都系属于一种善因啊。咁我哋有如是嘅善因，我哋二生咧就系消灾免难，系如意吉祥，咁啊得到呢种好嘅善果啦。咁啊，日后以此做地藏菩萨嘅经典，念地藏菩萨嘅圣号嘅因地心啊，咁啊得到免除一切嘅罪业。得到咧勉励呢个恶道之苦，啊属于呢个善果啦，我话善果就日增啦。咁啊三者咧叫做急性嘅上因，急就系积急，性咧就系出世嘅正道啊，上因咧。就是为最上之一，咁说明我哋念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嘅圣号，就唔单话得到天龙拥护啊，世间嘅善果日增啊咁简单啊，而系种下呢个出世嘅正因，种下呢个菩提嘅善根啊。咁啊，只要我哋一心恳切。念地藏经，念地藏菩萨嘅圣号，咁啊种下呢个佛法嘅心因，种下呢菩提嘅善根，咁日后咧得生清净国土，咁你叫做集啊正常之因。咁第四就系菩提不退啊，印度话叫做菩提。中国话叫做国度啊，咁啊菩提心咧，即系国度之心，即系国悟之心。不去咧，就由于我哋发心念地藏经，发心念地藏菩萨名，种下呢个大乘嘅善根啊， 有这个大成的善根种子在我们这个法式之中念念增长啊，那从此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就不会退失了。那么五者就是衣食丰足，那么衣食丰足呢就凡是一个信佛的人有啲道心的人，咁啊，对于呢个衣食咧，都唔会有欠缺嘅。咁啊，所以从古到今有佛法嘅历史以来啊，包括在家与共出家，你真系信佛嘅，都未曾听见有一个人啊，因为信佛饿死噶喎。咁啊，最多咧自己福报啊系差啲，冇人家咁大福咧。咁啊，呢个享受啊，或者咧系次一啲啊，咁啊，但系咧都一定系丰足嘅。所以从前湖北归元子啊，佢曾经缺粮，咁但系呢个方丈和尚咧就好年轻嘅，咁啊好多人咧觉得咧佢咁年轻做大主持，由住湖北归元子啊，在我哋中国里边咧。是一间啊，好出名、好有道德的大丛林啊！所谓诸方嘅大德高僧都云集嘅，咁你话堂堂一个年青人做大和尚啊，咁啊真系有时咧，俾人哋错过啊，以为佢冇道就冇德，咁啊后来佢闭埋个心门，咁啊拜韦陀菩萨啊！咁啊，结果感到韦陀菩萨护法咧，咁用神力咧，为佢向一个米箱啊，化到咧好多好多米，咁啊，漏夜咧，升韦陀菩萨嘅神力咧，送到归元子个门口，咁所以都系属于啦，我哋信佛只要道心一化啊， 韦陀菩萨就要护我哋嘅法。所以真正发道心者就唔使忧心啊，这个斋粮有所欠缺。